缅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委员会近日由俄罗斯朝鲜战争老兵理事会成立，还在芬兰赫尔辛基宣告成立。缅委会决定在7月8号之前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金日成同志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另外，缅怀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阁下柬埔寨委员会近日宣告成立。